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66集，算卦三。作为最正统的皇位继承人，偏偏太子病弱，虽有一众支持者，早年间也还是镇得住场。可是随着周王一派和黎王一派渐渐壮大，太子的那点子势力反倒被压了下去。尤其是近来还多了个定王，温惠帝只觉得头疼。好在太子虽然病弱，却是早早地生下了皇太孙，这样一来，就算温惠帝百年归去，太子病弱，只要撑到皇太孙年纪稍大些，就能让皇太孙继位。苏公公眼观鼻，鼻观心，仿佛丝毫没有察觉到文惠帝的意图，心中却是清醒不已。文惠帝如今最看好的只怕还是太子，原因无他，一来是太子继位名正言顺，二来是太子身子骨不好，相对来说对文惠帝最没威胁。不像其他的儿子们，周王一派狂妄嚣张的几乎目中无人，黎王一派看着和善，私下里却和许多大臣有着往来。就连看着最无心权势的定王，眼下在文惠帝眼中也成了一条会咬人却不叫的狗。个个如狼似虎，让文惠帝不得不防。自窗外吹来一阵冷风，将御书房桌上的宣纸都吹得微微卷起。苏公公见状，连忙起身将窗掩上，说道： 更深夜重，陛下还是早些安寝吧。 与此同时，被文惠帝嘴中谈论的太子殿下此刻正与一人说话，若是有人见到必会大吃一惊。与太子交谈的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定王傅修仪。这二人，一个是文惠帝眼中名正言顺的皇储，一个是诸位皇子心中会咬人却不叫的狗，此刻却各自坐于桌前两方，小火煨着桌上的青梅酒，竟是在煮酒论话。太子开口道： 九弟也别将此事放在心上，父皇不过是因为听信小人谗言而误解于你，待日后天长地久误会解开，自然还会如从前一样待你，九弟何必自暴自弃啊。 傅修仪摇头说道： 大哥不知我心中苦闷，飞来横祸当头，避无可避。我本就是一闲散人，也无心权势富贵，不过是想自由自在地过日子。过去那些日子，除了手中的事务，我何曾插手过别的事？可沈家事一出，父皇却还是怀疑到了我身上。这父子之情，也未免太过凉薄。 九弟慎言。 太子吓了一跳，连忙阻止了傅修仪未完的话。他道： 天下无不是的父母，你是父皇的儿子，父皇不会对你怎样的，要怪就怪那些小人。 他们谈论的事情正是前些日子沈家被抄家之事。虽然文惠帝瞒得严，可诸位皇子在宫中俱是有眼线的，况且还有沈万这一头开口，皇子间倒是对沈家一案的真实原因知道得一清二楚。也正因为如此，皇子们看傅修仪的眼光也格外不同。本来嘛，诸位皇子夺嫡，彼此间斗得你死我活，以为九皇子胸无大志，不过是做个闲散王爷开心就好，因此也没有刻意针对过傅修仪。谁知道此事一出，才发现人家在暗处里还埋着棋呢。本来争斗的时候最忌讳的就是敌暗我明，尤其是关于天下的争斗，那可是一不小心就会搭上身家性命的大事。定王在暗处观战许久，也许想要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也说不定呢。 从前大伙儿都待定王客客气气的，如今众人看傅修仪的目光却是同仇敌忾。傅修仪一时间给自己树了太多敌，而傅修仪在成为众位兄弟的靶子之后，首先找上的就是太子。不管真心还是假意，太子在众人面前都是个心软的主，厚道得很，也最容易被人欺骗。就如同此刻，他没有因此奚落打击，而是转头劝慰起傅修仪一般。傅修仪笑了笑，说道： 罢了，不谈我的事，还是谈谈大哥你的事吧。 我？ 太子有些奇怪。 我有什么事儿啊？ 如今大家都争得头破血流，大哥明明是最正统的继承人，反倒被人压过势头去，不是什么好兆头。 傅修仪一笑： 原先我不欲参与这些事情中，刻意回避，不想还是被人找上门。既然如此，倒不如主动进来。我打算支持大哥。 太子一愣，似乎没有想到傅修仪会这么说，先是苦笑，随即摇头道： 九弟一片好心，我就不言谢了。只是九弟也知道我的身体，我又是身强体健，自然能争上一争。不过我这副身子能活多久都是个问题，这些还是随缘吧。 话到尽头，竟是有隐隐绝望之感。 大哥切勿妄自菲薄，大哥乃皇后娘娘所出，是陛下的嫡长子，又是太子，于情于理都是明其未来的主人，若是让了出去，只怕还会被人笑话，明其用人不济。 可我的确没什么本事。 太子有些心灰意冷。 大臣们看我这副身子也不愿跟随于我，那些往日的追随者到现在也没剩多少了。九弟让我去争，可是我除了一个太子的名头，还有什么本领去争啊？ 傅修仪闻言，却是给自己和太子斟了一杯酒，端起来喝了一口，说道： 所以这个时候，大哥更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助手。 良禽择木而栖，那些有本事的人如何会选我？ 其实大哥不必想得如此困难，要找许多有权势的人的确是很难，可是简单一点，只要找到一个强有力的助理，其他的追随者要与不要也没什么必要了。或者说，只要找到这个人，其余的臣子也会有大群人跟着到大哥这边来。 太子狐疑，似是不明白定王指的是谁。傅修仪接着说道： 威武大将军沈信。 太子闻言一顿。 沈信手握兵权，前有沈家军冲锋陷阵，后有罗家军断后勇猛，两年离京，在百姓民间中声威不减，便是秦国和大梁闻之也要客气几分。有了沈将军助阵，众人对太子实力自然高看一截。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追随者自然会闻讯而来。 太子听完傅修仪一番话，却是笑了： 九弟说得不错，可是九弟要知道，如今沈将军声势显赫，亦是所有人的心头好，其余兄弟也是这么认为的，可是沈家军为什么要选择我呢？ 因为你是太子啊。 傅修仪平静道： 其余兄弟选了沈将军，只怕会犯了父皇的大忌，可是大哥你不同，你是名正言顺的皇位继承人，也是父皇最看重的儿子，沈将军到了你的手中，只会是父皇乐见其成的事。对于旁人是祸，对于你是福，这么大的兵权总不能到了外人手中。 闻言太子便不笑了，因为傅修仪这一番话说得极有道理。 文惠帝多疑，譬如周王或者是李王，甚至是定王傅修仪得了沈信的支持，对于他们本身来说都是灭顶之灾，因为文惠帝看他们的目光会更加不善。而太子却不同，文惠帝本就嫌弃太子势力太弱，无法与别的皇子制衡，更何况太子还是文惠帝心中未来的储君，自然希望有强有力的臂膀。 可是沈将军凭什么选择我？ 太子仍旧是摇头，似乎并不赞同傅修仪的话。他道， 参与这些事儿到底要冒险，沈将军没有任何必要来淌这趟浑水，他能过得很自在啊。 傅修仪笑了说道， 沈将军是没有必要选大哥，可是沈小姐可以。 太子一愣，傅修仪轻描淡写道， 沈家嫡出的五小姐，沈将军的掌上明珠，也该到了定亲的年纪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